其实我们说，当孩子独自一人远离家乡，这最担心的人莫过于父母。下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段胡适先生写给儿子祖望的家书，他对离家求学的孩子语重心长地说道： 祖望啊，你这么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庭，你妈和我都很难过，但我们为你想，离开家庭是最好的办法。第一，是你操练独立的生活；第二，使你操练合群的生活；第三，使你自己感觉用功的必要，自己能照应自己，服侍自己，这是独立的生活。饮食要自己照管，冷暖要自己知道，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自己负责任。你功课做得好，是你自己的光荣；你做错了事，学堂记你的过，惩罚你，是你自己的羞耻。做得好是你自己负责任，做得不好也是你自己负责任。这是你自己独立做人的第一天，你要凡事谨慎。你当今要与几百人同学了，不能不想想怎样可以同别人合得来。人同人相处，这是合群的生活。你要做自己的事，但不可妨害别人的事；你要爱护自己，但不可妨害别人。能帮助别人，需要尽力帮助人，但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，如帮人作弊、帮人犯规则，都是帮人做坏事，千万不可做。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，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，时时要想想，假使我做了他，我应该如何？我受不了的，他能受得了吗？我不愿意的，他愿意吗？你能这样想，便是好孩子。你不是笨人，功课应该做得好，但你要知道世上比你聪明的人多得很，你若不用功，成绩必定落后。功课及格那算什么？在一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，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，功课要考最优等，品行要列最优等，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，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。可志气要放在心里，要放在功夫里，千万不可放在嘴上，千万不可摆在脸上。无论你的志气怎样高，对人切不可骄傲；不论你成绩怎么好，待人总要谦虚和气。你越谦虚和气，人家越敬你爱你；你越骄傲，人家越恨你，越瞧不起你。儿子，你不在家中，我们时时想念你，你自己要保重身体。你是徽州人，要记得徽州嘲讽，自己保重。爸爸，1929年。 这是作为父亲在儿子远行时最深切的告诫了，我想这也是所有的父母想对离家的孩子们说的话。 好的，那么听完了刚才这封书信呢，以上内容就是家书情感线上半段的全部内容。下面进入一小段广告，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。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，千揽思绪难解乡愁。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，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，节目平台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，新媒体支持蜻蜓 FM，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。 触手可及，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982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